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头，周边法界啊，周边法界是因为空间是一不是二，刹那就周边，证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跟你讲真话啊。但是讲真话世间人不懂啊，世间人何以不懂呢？因为他在这个真相里头啊，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妄想啊，这妄想他自己造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啊。啊，佛所说的一切法说的太多了啊，天亲菩萨把它归纳啊，归纳为660类，在瑜伽师的论里头啊，啊，那是弥勒菩萨造的啊，弥勒菩萨把它归纳为660类啊，天亲菩萨看到660类，初学的人学还是困难，把660法再归纳成百法啊，百法明门论，天亲菩萨造的，叫初学。所以这个一百法，每一法里面展开来都是无量无边，但是你要晓得，这个法全是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佛说的，一切法无我，那是真相啊。所以于其不法是在讲，就是解释详细说明呢佛讲的这一句话，一切法无我的真相啊。我们要明了啊，啊，真正搞明白了你就相信了，相信之后你才会放下，啊，一切法都放下了，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一切法里头绝对不会再起心动念了，你就入破菩萨的法界了。换一句话说，你就可以过佛菩萨的生活了。佛菩萨是大自在啊，大圆满的生活啊，所以不要发叫明门，明是觉悟啊，啊，这个底下说与生死中啊无所缺位也，这当然的，啊，不会再怕死了，贪生怕死这个念头断掉了，啊，为什么不会贪生怕死呢？知道是没有生死。没有生死是真的，世间人看的有生有死啊，是一个错觉啊，是个错误的看法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啊，这都是一个错觉，都是错误的看法啊，不是事实啊。这个事实世间人见不到啊，啊，因为他有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变成这个现象，他生活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他怎么能见到真相？谁能见到真相？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见到了，才能见到这事实真相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放下百法 拜法了，那就明了啊，放下一切法了，你就觉悟了，那个明就是智慧现前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面来的啊，我们智慧不能现前，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这一切法障碍住了，所以不能现前的。你能把障碍去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这个障碍去两分，你就透两分。啊，这个去一分、去两分是怎么个说法呢？就是你对于这一切法了那一种爱好。啊，刚才我讲的，啊，你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淡了一分。这个就是去一分了，淡两分就去两分了，越来越淡薄，你的智慧就越来越增长啊！不但读经你会开悟啊，你逛街都会开悟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开悟啊，所以宗门开悟的人讲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他不迷了吗？啊，什么是经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哪里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在书本里头啊，你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啊，身所接触到的，六根接触到六尘境界，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你要以为大方广佛华严在这经本之上，那你就迷了，你到哪一年才能觉悟啊？啊，所以我给诸位介绍这个经本子，字字句句都落实在生活上啊，换一句话是教你怎样过佛菩萨的生活，教你怎样啊获得大自在大圆满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佛菩萨的生活我们能得到啊，不难啊，就是你念头转变过来了，真正觉悟啊，不落二尘啊，二尘人是跟这个大乘差别在哪里呢？二尘人只图自己享受，不愿意帮助别人啊，声闻缘求，他不愿意帮助别人。这个话诸位要听清楚，他是不愿意主动帮助别人，他是被动的啊，人家有求于他，他还是非常慈悲啊，乐意帮助人家，你不求他不找他，他不会来找你啊，这个是二乘根性啊。大乘菩萨根性呢不一样，主动去帮助别人。你看《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了，做不请之友。小乘人一定要有人请啊，大乘人不请就来了。比如现在社会正交际应酬，讲对等、讲身份，小乘呢？我今天是这样身份，邀请我必须要跟我身份相当的，我才去啊。这是小乘人，大乘菩萨呢，没有分别，地位高的请我去，地位低的人请我也去，要饭的请我也去，没有分别了嘛。所以小乘人 执着没有了，分别还有啊，大乘菩萨分别也没有啊，所以才能做不情之友。他有分别了，那个不情之友他还做不到啊。所以这是真正大乘菩萨了，他不落二乘啊。一一能习相二观性，这个二观就是直观，就是前面所讲的舍摩他毗婆遮那。直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观是智慧，是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决定不迷。直观双运，这个才圆满成就啊！最妙巧变。巧是善巧，便是方便，最微妙的善巧方便。这一句话实在上就是讲的天台的直观，华严的法界观，天台华严修行的方法都是最妙巧变。确确实实没有法子形容啊，我们只有讲一个大圆满大自在实在是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它。动之所依行根本故，为什么呢？它的行呢都是智慧，也就是说这些人生活在智慧之中啊，我们今天讲什么高等智慧里面他生活在高等智慧里面，生活在圆满智慧里面。我们凡夫生活在烦恼里面那怎么能比我们今天生活在妄想，在分别，在执着，生活在自私自利，在贪嗔痴慢烦恼之中，你人怎么不苦呢？佛菩萨这个东西都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见思烦恼尘沙烦恼都没有了，他都放下了，生活在自信本具的智慧里头，般若智慧之中，所以他表现的最妙巧变。即使是他的私生活都是教化众生，都是为众生呢实现的为什么他没有私生活吗？四相破了，我都没有了，哪来的私生活呢？全体的视线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给众生做个样子言教、身教、意教、身与意三轮教诲这是大乘佛法，这个是华严法华。众智所依这个根本的那么到这是一段这是文，下面是青莲大师的解释，说据此二观与经家三种观法无少差特前面说过了他这一段这个 也相当长，啊，使这个解释两种观法。经家是讲的天台，啊，这个青莲法师是天台宗的学者。啊，都是讲经说法了，都依据祖师的这些原理原则。天台家的三种观法，空观、啊、假观、中观、啊、天台讲啊，空假中三观、啊、那么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舍摩他、毗婆舍那了，这是止观，啊，这两种，这个两种跟天台的空假中啊，这个说法呢是相同的，叫无少查特，啊，特是不一样了。托斯复法，啊，这是前面讲的，与从心之四观。你同唯心摄观、啊、这个就是跟上面讲的唯心摄观的这个方法是相同的。从行中之理观，你同真如摄观、啊、这天台家讲的这三个方法啊、空假中落实在四上、啊、这个就是托四复法、啊、从心的四观跟从心的理观，理观是空观。此是地藏自修之法、啊、他给我们指出地藏菩萨自己修行的方法、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自修的方法，楞严、啊、会上耳根圆通章啊，说明观世音自己修学的方法，他用那个方法的原理是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地藏菩萨修行的方法啊，也不离舍摩他、毗婆舍那这一个指导原则啊，佛令一切修持，在经上呢，他自己用这个方法修行。也教导一切众生啊，来修学。菩萨教导我们的都是原理原则、啊、这些原理原则可以应用在一切法门里面、啊、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啊，念佛法门懂得这个原理，我们念佛的功夫很容易得力。自己真的得受用啊，现前得的自在安乐啊，烦恼轻，智慧长，这是你功夫真正得力了，禅悦法喜就现前，这个是真正的享受。地藏菩萨教我们修持，修持哪些地方教我们呢？观惑业苦三障，借慈心四境都如幻化，更何有生死流转呢？ 地藏经里面将祸业苦这三个字说得很详细，起祸造业是妄啊，三品经文啊。我们平常念不懂得做观，也就是说我们念了白念了，你念了之后你有没有能真正的体会到发现到祸业苦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能这么样一问再细心一观察，那你就晓得了祸业苦啊，是心的相似境界，不是真的。相似境界是为识所变啊，都是梦幻泡影啊，祸也是的，业也是的，苦也是的。那么你把这个真相看清楚了，生死流转就没有了。只要你把真相看清楚了，决定没有生死流转，决定没有生死轮回。那么祸业苦的相有没有呢？相有，相有不碍事嘛，华严经上讲的吧，事事无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相不是真的，真的就碍事，他不是真的啊，他是梦幻泡影啊。所以你就入无障碍的法界了。无障碍的法界里面，生死流转的这个事就没有了。所以说了生死，了是什么意思？明了了。脱是什么呢？脱就是放下。放下我们从前对于生死那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执着啊，那种恐怖忧患全都没有了了是明了真正的觉悟下面是直观云，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王，归大处，此即地藏本愿之法也。什么叫发大心？他的小注讲，要发上求下化之心，也就是佛家常讲的发菩提心呐。菩提心我们讲的最具体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发这个心，你能发这个心，这个心是个动力，推动你勇猛精进要知道世间人每一天你看他很勤快的去工作，工作那么认真那么努力，什么力量推动他的呢？名利名利的推动，如果干这个事情没有名又没有利他就不干了，我干这干什么 那么诸佛菩萨干这些事情，既不求名又不求利，什么力量推动他？菩提心推动他，愿力在推动他，啊，发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普度众生。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条件的协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度就是协助帮助啊，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一般人讲的，为社会服务啊，为人民服务啊，度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任何条件。而且是义务的，不求报酬的，求报酬的那不叫做度了，不求报酬的义务啊，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服务，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吧。可是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有能力。我有这个心，我有这个愿，可是我没有能力，那你这个愿是空愿了，你这个愿不能落实啊。所以这个愿力在推动你，你必须先成就你自己的德行能力，然后你这个愿才能兑现啊。成就德行一定要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是成就你能力，有德行有能力，你的愿才能够满。为什么那么认真去断烦恼，那么认真去学法门？第一条在推动，所以我们今天学道啊，学佛啊，不能成就，功夫不得力，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没有服务众生的这个愿望，所以没有动力嘛，学东西懒惰嘛，真正有这个愿望，他学东西日夜都不会罢休啊，他真干呐！啊，为什么呢？这么多众生受苦受难，等着我去帮助他，我早一天成就，他们早一天离苦，我晚一天成就，他们多吃一天苦，这叫菩提心呐。成就德行非常重要，德行是自己不会堕落，然后才能够帮助别人的。如果没有德行有能力啊，他去帮助别人啊，去度众生，结果怎么样呢？被众生度去了，很多啊，自古以来都有啊，啊，法师去为众生讲经说法，最后啊还俗了啊，就结婚了，就退转了，那什么自己没有德行嘛，啊，烦恼现前嘛，那贪嗔痴爱还有嘛，啊，就会被人家渡跑了。所以一定要先成就德行，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才能保证你自己不退转呐，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自己没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就说这个啊。纵然表面上你没有还俗啊，你还是法师身份啊，你这个贪嗔痴慢没有断除，自私自利没有断掉，来生堕阿鼻地狱地狱门前僧道多， 是诸惑了断烦恼啊，重视学法门会犯这种大错误啊，我们这里不能不警惕自己啊，一定要重视德行的成就啊，德行的成就超过这个学术上的成就啊。今天世界中乱乱到这个样子，你说没有聪明人吗？聪明人太多了，干什么呢？天天造原子弹啊。最聪明的人呢，尖端的科学家了，天天造杀人的东西啊，造到最后恨不得把全世界人都杀光，他尖端啊，科技人才。如果真正有德行的人说不干这个事情，你给我再高的地位，你给我再多的财富，我也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你想到佛菩萨教诲他们是怎么样的用心啊，真的是真善美慧啊。今天是世间人教学这个东西四个字都没有啊，所发展的是质变从啊，这个物质文明越是往上提升，道德完全没有了，人过的生活非常痛苦，这是我们要明了要觉悟的。请掀开经本，地藏经轮观第二十念，轮观第二十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昨天讲到发大心，修大心，感大功，列大王，归大处，这是地藏本愿之法。这个几句话是我们修学最好的纲领。发大心就是发菩提心，昨天跟诸位细说过了，大心不发了决定不能成就大乘密教啊。为什么成就啊那么样的快速，尤其是佛法里面的圆顿大法，它没有别的，就是心量大了，这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现在我们心量变成这么小，所以佛常讲我们迷了，迷了什么呢？就是迷了自信，迷了自己原本的心量啊，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什么叫大行呢？心量大，行就大啊。下面这几个大都在这个大行。你心量小，修六度万行是小心；心量大了，就是修三规五戒都是大心。由此可知，大小不在形，不在果，啊，也不在处，纯粹是个大心。啊，那么诸佛如来。他们心量上丝毫障碍都没有，所以他的心量就是虚空法界啊，他念的是虚空法界， 想的是虚空法界，见的是虚空法界，这个叫发大心啊。大心一发，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无条件的服务无条件的帮助而无一不是尽心尽力所以才能够修大行他这个地方大行里面提出两个纲领老强精进知我行善实在讲这两句把行门全包括进老强精进是善根知我行善是善行菩萨善根唯一精进为什么呢菩萨世法里面三善根他都具足了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善根所以他要圆满菩提完全靠精进不断地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精是精纯精纯就在大心上唯有大心才能够精纯大心无私大心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妄想所以就精任何一法都精都是纯而不杂八万四千法门修学任何一法了都能得无上真等正觉都能成就圆满菩提所以才真正显示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地方说的法门平等不仅仅是说佛法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所以你真正是发大心了那就可以说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没有发大心那就说是哪一法是佛法呢如果你的心还是自私自利那说实在话没有一法是佛法天天念地藏经天天念华严经还是自私自利华严地藏不是佛法真正发大心的人你们也许看过济公传告诉大家那个济公啊天天吃狗肉喝烧酒都是发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为什么呢也不着相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谁懂得这个道理其如境界的人懂啊地藏古佛再来啊古佛示现的舍己为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地藏本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代表什么意思呢？决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只要有苦难众生在，自己就要跟这些众生呢打成一片，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这是地藏本愿。那么由此可知，哪一个佛菩萨不是这个本愿？那么由此可知，哪一个佛菩萨不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呐，从誓愿救度苦难众生这个点来看，所有诸佛菩萨都是地藏菩萨。从大慈大悲上来看，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观世音菩萨。啊，从住真舍智慧决定不迷，那所有一切菩萨都是普贤菩萨。菩萨不是一个人的，通通都是。啊，所以任何一尊佛菩萨，他的性德都是圆满的。你从哪一个方面去看，称他做什么佛，称他做什么菩萨。啊，所有佛菩萨名号融合这一体，要化身如来啊，化身大士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德行就是我们自己性德全体的显露。我们要学啊，要信，要解，要学，然后你才晓得地藏菩萨在哪里？自己就是嘛。观音菩萨在哪里？自己就是嘛。每一天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那是什么？那是模型啊。照着这个模型塑造自己呀。啊，供养观音菩萨，我学观音菩萨，学得很像，自己就是观音菩萨。供养地藏菩萨，我学地藏菩萨，学得很像，自己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都是自己的性德，性德才能圆满现前啊，圆满的成就啊。啊，所以说佛佛道统啊，一切佛就是一尊佛，就是一个自信佛啊。所以我说啊，我说过啊，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呢都是如来的化身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来化身，如来是自信啊，那华严讲的嘛，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啊，一真庄严都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是如来，自信变现的那不是如来化身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前面讲到啊，入一行三昧也，或者叫一相三昧也，你就见佛无数啊。啊，你所见到的芸芸众生都是诸佛菩萨的实现，那就见佛无数啊。你没有入这个三昧，你不知道，你不认识，没有觉悟啊。为识所变，识还是自己的性识嘛。 自他是一，决定不是二。啊，然后才晓得爱别人才是真正爱自己啊。啊，恨别人是恨自己啊，害别人是害自己啊。啊，自他决定是一，不是二。这个是佛法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佛法完全给你讲真话了。啊，佛是以二谛说法了。啊，以速谛就是随顺我们凡夫之见，说的是不究竟法。所以真谛那是随顺如来古地上清正境界而说的，那说的是真话。真话是生佛平等的，生佛不二，不二就是一样，生是众生，佛是诸佛，众生跟诸佛是一应体，这跟你讲的真的。啊，这个境界我们怎么是都没办法体会到，什么原因呢？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人我，有是非，你怎么能体会得到？啊，放下是非人我，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懂了。佛所讲的，哎，一点都不错。你点头，你承认了。这个叫证得无生法忍。不修大行，怎么能感大果呢？他这个地方大果是感生梵天，妙报月心。感生梵天呢，这是六道里面的大果。妙报月心呢，是除世间的大苦。他小住住的不错啊。大行发了，也修大行了，但是智慧没开。啊，感的果报啊，六道里面的大果。生大梵天，如果智慧开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是妙报月心。妙报是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净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那是妙报月心，就是自在极乐。我们自己业障深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想消业障啊，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但是它也不是个难事情啊，这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呀？啊，为什么不容易呢？里面习气太深，外面呢环境不好，五欲六尘诱惑的力量太大，这是难啊。说它不难，不难呢，这个事情求自己，不求人。世间求人难啊！如果自己能够发肯心，真肯干，这事情就不难了。啊，这世间名闻利养，下个狠心，断掉它。啊，不再受他诱惑了，不是办不到啊。 为什么有人能办到，他为什么能办到，我为什么办不到？我们心不够狠的，狠不是对别人，对自己呀。对别人要如何，对自己要狠呐。现在人颠倒了，对别人狠，对自己不狠，所以他没法子。我们对自己要狠心，断绝一切诱惑。知道这一切诱惑都是妖魔鬼怪。这一切诱惑送我们到三途地狱，不是好事情啊！如果能够外面不受诱惑，里面不生烦恼，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事情有什么难处啊？善才能够一生从凡夫地呀，一生圆成佛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所以华严经读了，那一定要发大心啊！善才能，我也能啊！我们华严经才没有白念呢，没有白学啊！善财童子随着五十三位善知识节节高升，他参访吉祥云比丘、初度菩萨，从此以后啊，真的是平步青云呐。一位一位就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海云菩萨二住啊，妙住菩萨三住啊，我们为什么不行？这个表法如果我们说得宽一点，年年境界不同啊，再说的近一点，月月境界不同啊。这是善财童子给我们表演的，为我们实现的，我们今天月月做不到，年年要做到啊！也就是年年要有进步啊，我们就得佛法真实利益了，不可以说是今年跟去年还一样，甚至于今年还不如去年，那就坏了那你就退转了。今年比去年烦恼少了，智慧增长，明年比今年烦恼又少了，智慧再增长了，那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如果你真能精进，坚牢精进，止恶行善，你月月不一样啊！从月月不相同，到每一个星期不一样啊！诸位如果能到每一个星期不一样，那我恭喜你，你决定是上上品往生。你能够月月不一样，决定得生净土。年年不一样呢，也就是有把握有信心了。如果还停留在这，今年跟去年差不多，没什么大进步，妄想没少，智慧也没开，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打了问号了， 没有把握。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感大果，决定不生梵天。啊，说老实话，大梵天请我做天王，我也不干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梵天王福报大了，想尽了怎么办？啊，总有到头的时候啊！讲尽了，佛在经上说还要搞轮回，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事情不是究竟的。啊，你大梵天王的福报都有尽，人间富贵有什么值得贪图的？所以人间富贵呀，就可以舍了。啊，住茅棚，粗茶淡饭，乐在其中啊。这个里头有大乐，有真乐，世间人看不出来。啊，所以你要晓得什么是大心，什么是大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个就是大行。你实在不懂，那你就依照佛所讲的这些条目，五戒十善啊，六度普贤菩萨十愿，啊，这个就是具体给你说出来了。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啊，我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提出修学五个纲领，五个科目，大家好记吧。这五个科目就是我们自己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啊，五个科目不多，我们会记得很清楚啊。啊，只要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五个科目相应，真修行；与这五个科目相违背，那就造业了，啊，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你能依照这些科目修正你自己的错误行为，你的果报一定殊胜，感大果，大果我们把它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列大王，王是比喻，比如罗网啊，鱼在罗网里面出不来呀，这很可怜的。如何把这个网把它裂开，那么由此这个网是代表因地上讲代表烦恼，烦恼是网啊，果上讲是六道十法界。